只有这酒吧里，他跟影子一对。过往努力换新过去，追忆当中也不免带泪。酒吧关闭，不可关上他心碎。奔波匆匆一生里， 对方心里敲一敲。 真情真美，沉入一池春水，风吹点点涟漪，感受细致如味， 痴心无罪，付出没有不对，就算一生一世从此相依相随， 不必在乎是谁，反转是是非非，把前程做白纸，写上无怨在乎是谁，反转是是非非，把前程做白纸，写上无怨无悔， 我们都愿意给，只要爱的纯粹，就算有苦 那些 lonely lonely， 一

到飘雪的北方，找一个理想的日子，静静躺在他身旁。 回去吧，异乡游子，待到了安详的时候，北方很古的雪沉默地落着，老人家轻声聆听风雪中汽笛的声音，仿佛回到从前，走入漫漫的风雪，走向漫漫的风雪。 越过道的

光充满阳光，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，充满阳光。 是很甜。 想我梦里有个画面，可是这个世界那么多变，是人经不经得起时间。哦，有你的日子是很甜，忘了有多久。